知道你会走远。

作词毛不易，读个人吴周彤。那是日落时候轻轻发出的叹息吧，昨天已经走远了，明天该去哪儿了？相框里的那些闪闪发光的我们啊，在夏天发生的事你忘了吗？铁道旁的老树下，几只乌鸦叫得嗓音沙哑，却再没人回答。火车呼啸着驶过，驶过寂寞或繁华。曾经年轻的人会想我吗？就回来吧，回来吧，有人在等你啊，有人在等你说完那句说一半的话。就别走了，留下吧，外面它太复杂，多少次让你热泪盈眶却不敢留下。可时光啊不听话，总催着人长大，这一站到下一站旅途总是停不下。就慢慢的忘了吧，因为回不去啊。那闭上眼睛就拥有了一切的剩下。 那是日落时候轻轻发出的叹息吧，昨天已经走远了，明天该去哪儿啊？相框里的那些闪闪发光的我们啊，在夏天发生的事你忘了吗？ Ah, ah, ah, ah, ah.